花生当饭食，饮杯五粮液。咁你饮杯地啤酒都得嘅。我系尹兆坚。 花生当饭食，食完好有力。我系边个？咪系山卡拉咯。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郑高和，我哋嘅新鲜生料早已经远近驰名。今晚嚟郑高和试下我哋嘅脆肉皖鱼双飞闪片，保证你流晒口水。 姐， 咦，你哋啊？ 我买，我同妈妈好开心，食咗好多嘢。我饮咗少少，哇，正啊！ 有你有你有你有，你一只歌听到心痕痕，扭扭条腰即是真痕痕，随之他揽肉吞上吞落几银银，我有佛名扭几扭下几云云。开心唔使担心，迟下杀到自冧，笑口人人人，今晚人人人人。 嗱，第二節翻嚟要講政府點解抵鬧啦。頭先講過，成件事係 benefit 嚟噶，唔該唔好將佢變咗做 welfare 啊。而家係政府帶頭將成個所謂叫做體現發展經濟成果嘅 incentive 變咗做 welfare。喂 ，why？而家唔系讲紧我有需要先帮啊，而系话太公卖地分猪肉嘅钱，个个都要有份啊，两件事嚟噶，先生，即系你唔好将成件事变咗做一个所谓叫做中门咁嘅制度，中门系更加抵闹嘅，点解呢？系中门嗰条线画得太低啊，即系而家香港最惨嗰部分人呢。唔系最，当然唔系最有钱嘅人啦，但系咪最穷嘅人呢？其实谂清楚唔系嘅，最穷嘅人系其实跌晒入成个政府安全网里边嘅，即系好话唔好听，政府会希望你有饭食，会帮你找数，政府会俾屋你住，有 subsidize， 即系你好话唔好听，你真系冇工作能力嘅话咧，政府系会养你嘅。最惨最惨嘅唔系呢啲人，最惨最惨系穷忙族。即系呢个 term 实在太啱啦，即系乜嘢呢？就啱啱要交300-200税，问题就系话生活逼人，我屋企要养屋企人，咁我屋企又可能租紧楼，咁我要夹钱去租楼，又或者我屋企可能供紧楼，我系要夹钱去供，要俾家用。问题就系剩翻落嚟嘅钱，我只可以依附住我屋企生存，即系我冇办法储到钱，冇办法组织到家庭。咁喂，我成世就喺呢度。咁我而家问最惨嗰啲人系住紧公屋嗰啲人啦，定还是系我要30几岁同屋企住嗰啲人先？ 你咁讲，我咪好惨？ 即系嗱，系， 所以揾你出声， 揾你出声， 哦，揾你出声啦。 去到呢一点，我又冇办法唔太过坦白得滞。嗰、那个惨嗰条线系点画出嚟咧？唔系话你冇饭食，唔系话你冇钱使，而系话你谂下你阿爸、你阿妈嗰一代。你咁嘅人工，又或者喺你做緊嘅嘢，你搵到份人工其实唔系差得咁紧要，即系你唔系做清洁，你唔系俾人克扣工资嗰啲人嘛。即系当然你工时好长，问题就系话喺你阿爸你阿妈嗰个年代，你嗰份工呢可能交租系交咗30%嘅啫。 系啊， 你有70%可以自己用噶，加上可好可能你阿爸嗰代攞啲人工呢，即系好多时你阿爷阿嫲嗰代呢就可能。就算喺香港養都相對地比較平啦，因為一屋住嘛，因為點解呀，以前啲屋大呀嘛，你要租，你即係你要住唐樓嘅話，唐樓係即係你可能俾緊個租金唔係而家尺租咁貴嘅，可以住晒所有人嘅，你唔使分兩間屋租，你咪平囉。而家點解貴呀？啲家庭拆細咗嘛，咁阿爺阿嫲住一間，阿公阿婆住一間， 阿爸阿妈住一间，咁我自己仲要住一间，咪三间屋。 以前你一个家庭住晒一间屋顶三间屋啊，咁你而家要交三份租，以前系交一份租，咁你谂下边个负担重先得噶？梗系而家负担重啦。 你系以前赚一个 respectable 嘅 income， 仲系付出一个 reasonable 嘅租金去养活三个家庭， 你负担点解唔细过而家？ 最重要最重要嗰样嘢，以前嘅社会可以向上流动嘅。即系话简单嚟讲，你任何一份工挨得个十年八年，你必定会升职。因为点解啊？你上边嗰个阶层嗰啲人可能系鬼佬，或者系一间，如果你间公司系一间新嘅香港嘅即系纺织业、制造业嘅公司，根本嗰啲 senior 嘅 position 唔系咁多嘅。随住香港经济发展，一间公司可以 afford 到多啲 senior 嘅 position 嘅。所以点解你可以有向上流动呢？因为嗰啲 position 冇人压住喺度嘛。而家就系咩咧？而家就系因为冇办法，你间公司可能上咗市，又或者间公司嘅规模咧，嗰、那个。即系发展嘅增长已经唔 afford 到咁多 senior position， 同埋 senior position 嘅人未退休，咁于是就系话你升级，你就唔到前升职升得咁快咯。咁于是你要用多好多时间去赚同一样嘅钱，问题就系话你嘅前途影响咗，前途影响咗你有啲乜嘢会令到自己有掣肘呢？就系供楼咯，即系譬如每个人买楼嘅时候都掹掹紧嘅，即系。如果你买楼嘅时候唔掹掹紧，可能你老豆帮你俾咗首期，又或者你老豆老母帮你供，咁恭喜你啦，你有负荫啦。咁但系，喂，如我呢啲咁嘅人咧，每一次买楼都系最艰辛，因为你买楼要预好多嘢嘅，又要律师费啦，又要装修，又要剩啦，唔好彩嘅你结埋婚啦，唔好彩嘅谂住个老婆啦。仲要你负担埋间屋啦，咁当然而家咧就好少一个人咧就出家，即系出外做嘢就 afford， 即系系负责个成个屋企嘅开支，咁多数都系供一份婆一份，大家负责到啲咩就乜嘢啦。但系以前个社会咧就希望你供楼嘅时候买楼嘅时候掹掹紧，但系你过得三年咧，你有人工加噶嘛，你有职升噶嘛，所以你加息咧系唔怕嘅。如果我系升职升咗一两个 grade， 又或者我转工转咗一次嘅时候咧。希望我嘅生活环境系越嚟越好嘅，供楼占家庭嘅入息咧系越嚟越少嘅，以至到慢慢开始有钱储翻落嚟，我就可以开始谂我生唔生仔咧，我买唔买车咧，咁我开始谂我换唔换楼咧。于是我间三百尺嘅屋、四百尺嘅屋，当我生小朋友嘅时候，随着住经济增长，我间屋亦都升咗值，咁我可唔可以卖咗间旧楼赚少少钱？加上我供楼嘅能力又可以负担到贵啲嘅楼啦，咁我于是搬一间大屋，我间细嘅屋又可以流转翻入去供，即系私人屋苑嘅二手市场。希望嗰啲买唔起新楼嘅人，亦都可以买间旧屋。个古仔系咁样玩法嘅，咁但系我想问一下，而家古仔系咪咁咧？系唔系嘅？大家知道啦。即系当然第一件事，你冇得向上流动，你供楼嘅能力亦都唔会增加。你供楼能力唔会增加嘅时候，你只有可以继续住翻你间屋嗰度。咁问题就系话，你住紧喺嗰间屋，唔系话唔升值。问题就系话，你间屋嘅升值能力比嗰啲大屋升值能力嘅少，因为大单位超贵。因为而家整下整下就冚唪唥起身嚟洗单位，大单位冇啦喺个市场度。咁你间大单位系越嚟越买唔起。咁我问你，你间屋会唔会卖呢？咁你一系就离婚啦。咁啊，同老婆分居咁样，大家咪分开住咯，系嘛？咁你卖 Q 咗间屋佢咯。咁但你唔系啊嘛？咁越唔系嘅时候，咁继续搵，即系继续住喺间屋度咯。咁你一路要住喺间细楼嗰度，咁你就唔会将个单位摆翻落市场。咁你啲想买楼嘅人，一系就排公屋。如果冇你嘅二手单位咧，就只有寄望一个新楼，俾翻间细屋你，或者。你可以卖出嚟啊，你可以买个第二间屋，你可以买间贵啲嘅楼啊，你俾贵啲，你俾多啲钱买我间细楼咪得咯。细楼点解会升系因为咁解啊嘛。好啦，大家知道呢个古仔之后，向上流动基本上系难嘅喺呢个社会。点样套返落派钱呢个问题呢？你整下整下就要将条线画咗喺一啲淨係可以即係代入咗政府嘅安全網裏面嘅人去即係日日都分享香港經濟成果啫。喂，呢個係幾唔公平嘅事啊。咁係咪退税係咪應該冚唪退，即係退咗好多 percentage 俾四大地產商咁叫啱呢？退晒俾大陸佬叫啱呢？即係退晒俾房協咁叫啱呢？即係次次退差響，點解要度條咁嘅縮數出嚟？梗係知你頭十位差響吓、啊、退咗最多嘅冚唪政府機構啊、私人地產發展商啲單位擺咗出嚟未賣嗰啲嘛。 咁點解係退俾嗰啲人呢？我就唔明白。即係你說穿了都係一件事，就係香港呢係一個多勞多得嘅社會，交税多啲咪退返多啲俾你囉。哦 sorry， 你不如槍晒人民幣運返上大陸啦，咁樣你都搵嚟講嘅，而家特地係香港人㗎嘛，大家嘅持份係一樣㗎，你交税你特地多啲呀、啊，喂，唔好意思喎、啊，大家瓜咗都係住咗兩尺乘兩尺嘅啫喎，你交税係代表咗你有能力嚇，係、啊、希望你可以幫到更加多嘅人，係話俾你聽呢、這個體現社會公義嚟噶嘛？交税係，即係你係唔可能有一個社會你揾錢多嘅人同揾錢少嘅人交一樣税，好簡單一樣嘢，咁咪就係講完啦。好啦，都係當嗰筆錢唔係一個 welfare 係一個 benefit 嘅時候，咁我問你。点解我申请嗰笔钱我要即系点讲？我要话俾你听，我冇呢样嘢啊，我冇钱嘅啊，我纳税啊，点点点，啲唔好讲啲行政程序啊，烦喺度扑街啊嗰样嘢，嗰啲唔系 welfare 嚟噶 ，welfare 我真系好穷，我都要申请嘅。咁但系问题就系嗰啲个现金分享制度嚟噶，今年系大家赚咗好多钱，不如大家俾啲 incentive 又好，俾一个即系俾一个叫做即系就算唔系 incentive 都好，喂。你係慰勞我香港人，等我嚟氣順啲都好啊！你咪派 Q 咗佢囉，嗰幾千銀，即係嗱，我有一樣嘢好反對嘅，就係、是、我淨係睇到，即係我唔睇 TVB 啊，我淨係睇到 Now 佢處理啲新聞嘅做法就好得意嘅，咁就走去大學問啲靚仔靚妹，即係好乞人憎嘅講法就係話。唉，你派4000蚊俾我做乜啦、啊？吓、啊，长线嘅旅游去唔到，短线都好似去得掹掹紧。个学生妹嚟嘅、啊，跟住话俾我听，诶、哎，买部 iPad 啊，买部大啲激素都唔够钱啊 ，iPhone 更加唔使谂啦。即其实唔系咁，即嗰件事，当然4000蚊系咩嘢啊？攞去跳次舞就冇啦，话你听，即系使惯钱嗰啲人啊！你去尖沙咀啊，边间幕头雀会啊间嘢叫做吓，唔好问我点解知呢间嘢。你去跳慢舞就冇噶啦，4000好少噶咋？问题就系话你俾我啲契弟4000蚊，梗系少啦，咪同你顶窿去连根拔买对波鞋，买对 McQueen 好味啊，咪买对4000人嘅鞋咯。但系你俾好多好多人4000蚊可以买好多罐午餐肉噶。王国兴讲过乜嘢啊？吓、啊，你拉布系拉咗好 Q 多罐午餐肉啊嘛！而家你4000蚊可以买到好多罐午餐肉，可以解决好多人晏昼要食饭嗰餐嘅钱噶嘛？你点可能漠视嗰班人嘅需求嘅啫？4000蚊话多唔多？你可唔可以俾个小朋友学下琴啊？佢成世系冇钱学琴噶啦、嗯。不过我、哦、喂有几千蚊多咗喺度，不如我小朋友好想学琴啊，不如俾佢学十堂啊。 嗯， 呢一樣嘢對個小朋友嘅發展係功德無量嘅，你明唔明啊？你唔好淨係睇住啲淨係攞識四攞，即係淨係識攞4000蚊去買 iPad 嘅人啦。唔係話佢冇嘅功用喎、啊。你有啲人攞4000蚊攞咗部 iPad， 哇！可能睇好多書咧，因為我帶書方便咗。喂，吸收知識就係增進自己最好嘅方法啊嘛。身邊幾多人寫書啊？咁唔係鼓勵多啲人睇書？但如果一本一本帶唔到，不如睇 iPad 最好啦。喂，阿哥買書都要錢㗎，你自己走去三聯商務啊，睇下買邊 The Brief History of Time 啊，第一本我買嘅科學書啊，嗰本書成嚿水嘅 pocket size， 仲要係最薄最薄嗰啲咁嘅垃圾指印㗎嗰本嘢。咁嗰本書唔使錢啊？嚇、啊？咁你買多啲書睇係咪要錢先？我問你。咁如何善用自己嘅財富，又或者如何投資倫敦金？嗰本書係咪要錢啊？咁我攞嗰4000蚊買書得唔得啊？喂，我應份㗎，唔係黑你㗎。嗰4000蚊對好多人係有好大作用㗎。你點可能話？喂，我費事俾啲僆仔攞去買 iPad， 俾 iPad 關你親事咩？頂你個肺！ 我成日覺得咧，佢買乜都唔關你事，錢喺佢收。 我又 係 講 嗰 嘢，嗰啲唔係 welfare 嚟噶嘛？你話關你事得啊？你申請個綜援，唔該你，即係譬如點解你買副眼鏡，你要報俾社會福利處知咧？即係希望你政府嘅公帑用得其所啊嘛！即係你唔會攞4000蚊嚟買副眼鏡。但係有啲人事實上真係有需對戴眼鏡有需要嘅，佢買係入係無可厚非嘅，佢係唔會俾你亂咁，即係譬如有兩副戴眼鏡喺度，一副就500蚊，一副1000蚊，佢 make sure 你唔會買副1000蚊嘅啫嘛。 嗯， 喂，嗰啲申報因為用緊公帑，因為嗰個係 welfare。 嗯， 而家呢個唔係 welfare 嚟嘅，你關你春事，我點使？你理我把鬼啊！你話佢你好好運用嗰4000蚊咯，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嗰一樣嘢。你覺得你嗰4000蚊冇用，你捐出嚟咯，講17000，你捐俾我又得，你捐俾山卡拉又得，你捐俾 Ringo 飲餐酒又得，嗱乜都得嘅。你唔鍾意係好多個 pool 俾你捐㗎，政府可以帶頭幫你 set 10個 pool， 即係淨係俾你揀 option 啫。吓，俾个 email 你，喂，呢啲嘢好简单，因为你之前派钱嘅时候，你做过晒啲程序啊嘛，你唔自己攞，你咪拣呢啲铺摆晒落去咯。 不过你闹咗佢呢个4000蚊咧，就闹咗12分钟啦。 系啊， 但有两个最笑话位咧，我哋一定要闹嘅。等阿山卡拉闹。喂，咩叫补漏拾遗？补漏拾遗出现个数字系280万个补漏拾遗，哇， 占咗 占咗几多 percent 啊？ 三分一。香港人口啊， 咁呢啲系咪補漏咧？我想問下， 唔係咯， 唔係咯， 即係以前佢嗰、那個佢個財政預算嘅時候，佢完全呢280万係可以叫可以叫可以不理，可以不理啊。OK， 第一，第二，好啦，我要俾最有需要嘅人。原來話咩行政程序話要出年二月請夠人做好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小組之後，就二月先可以申請。 黐線死 咗！哇，我兩個仔，我兩個仔有機會啊嘛。嚇、啊！阿老豆，不如你借住4000蚊俾我先啦，我到申请完我先还俾你啦，死啦真系， 呢系大耳窿嚟啊， 真系。 咁但你要做你老豆喎，我又知你有4000蚊喎，咁咁不如我借俾你啦，一定借噶嗱，呢啲钱做老豆一定借噶。喂大佬啊，冇人补漏可以补到三分一噶，你原先冇呢三分一喺个 fashion 嗰度，呢、這个根本唔系补漏，你根本就谂咗 omit 呢班人嘅。屌你，你系咪几捻黑心啊？陈茂波，即系一契弟嚟嘅，真系。你系唔可以咁黑心噶，仲有啊，最紧要啊 ，OK， 而家我接受一个讲法，即系呢个讲法咧系冇过讲嘅， okay. 即系花生台春茗嗰晚讲嘅。其实咧好简单一样嘢，如果谭文豪系反对所谓叫全部人均一一个派钱嘅方法 ，OK， 而家有两条队，一条就系退税，一条就系派钱，即系当然两条税，即系两条路可以一齐做嘅。问题就话，如果有人退咗4000蚊税，咁可唔可以喺呢条队度俾翻2000蚊佢咧？即系一个绝对简单嘅做法。你如果系唔使交税嘅。系冇税退嘅，咪喺呢度俾足你咯，6000蚊。喂，呢个系一个好简单嘅概念嚟嘅，不过你而家牵涉到多啲嘢啦，例如公屋有冇商量啊，例如你综援有冇商量啊，例如你差饷嘅有冇退税，即系差饷有冇退差饷，你一多咗呢啲嘢喺度，咁就麻烦啦。即系咁假设。你间屋咧就系遗产嚟嘅，咁咧基本上咧你阿爸有七个仔女，咁七个仔女到底系每一个人系退足晒嗰个钱啦，定还是将个差饷咧分成七份，减咗个七分之一？哇！顶你个肺，咁啊死咯！你要搵几多人去计呢条数啊？ 呢个行政费咁高啦、 啊。系啱啦，你讲得啱啦，阿山先生就系点解咁高行政费啊？喂，你仲唔系验尸咁验啊？你每个个案仲搵个社工去睇啊？ 我啱谂起样嘢。陈茂波系会计出身噶嘛，梗系计呢啲啦。 嗯，你真系讲得啱啦，呢啲契弟做会计咧，就最多计埋呢啲婆啦。 佢有冇讲话增加就业职位啊？因为如果美国选举咧，就一定讲啊，我呢个咁嘅措施出嚟咧，就增加咗几多1.2万个就业职位咁啊嘛，呢个系个政绩嚟噶嘛。 我谂咧， 可能迟啲讲噶啦。 佢得个讲字嘅咋，实际上咧系而家佢嗰班人咧用尽佢嗰班人啊，会计啊嘛，梗系计得尽噶啦。 即系我真系觉得咧，我觉得行政成本系几多钱咧？我绝对相信第一唔系净系关乎呢个派钱嘅部门，因为入边可能牵涉到好多政府嘅程序咧。呢、這个派钱呢、這个专责派钱嘅部门咧，系要同相关部门去做一啲交流沟通，例如税局系咪大家需要 cross track 即系 cross track 啲 reference 啊？喂，好简单嘅就嗰样嘢，例如社会福利处，大家系咪要 cross track 个 database 啊？喂，呢啲系咪行政成本啊？点解要特登将呢件事要摆落个社会部门做？佢就系唔想话俾你听成件事嘅行政成本系几多？即系呢个根本就系黑心，即系嗰啲钱啊！我宁愿谷大条数话俾你听，抌落海射咗落海，唔 Q 益你班契弟，跟住话俾你听，嗱派钱就系咁高行政成本噶啦。吓、啊！你仲抵死到咁多泛民，即系唔系贵党啊？你仲抵死到咁多人？你话系啊，划一个退钱个金额唔好啊？呢样嗰样啊？系啊！而家就系唔划一啦，就系话俾你听，一唔划一嘅时候，社会嘅运作成本就系咁贵嘅。你睇下你班泛民啲罪喺边度？即系有时咧就唔系政见问题，系蠢嘅问题，系冇得拗嘅。即系当然你中意识用啲最蠢嘅方法去做呢啲嘢 ，fine 冇问题。我嫌你蠢啫，系咁简单啫，唔系闹你吓、啊。问题就系我真系老土你蠢，实际上系非常之蠢。 你听过阴谋论未啊？ 系 即系话阿特首咧。就特登由 Day One 已经讲，我完全系尊重每一位司长佢哋嗰个范畴做嘅决定，我冇参与嘅。好啦， 点知而家就系好，我一路咁讲，嗱呢个完全系波叔自己一手嘅烂摊子，咁就即系煽起大镬啊嘛！我唔知由啲边度啦，总之系啲 WhatsApp 嗰度收到呢个信息啦。哇，咁呢剂又好高、啊。 唔系，调翻转嚟谂，林郑月娥上咗台咁耐啊，有啲乜嘢系关佢事啊？你唔發覺好多嘢都 鬧綠色和平咪關事咯，所以你建議啊民主黨嗰30,000蚊咧就直情捐俾綠色和平，繼續支持守護呢、這個海洋係嘛？佢係咪琴日啊前日啊嘛？就係將嗰個土地發展，就係話因為啲綠民環保人士要為海洋出聲啊嘛。咁呢個我哋關注大啲啦，因為我哋啲綠色人士咧，佢話點解啲人淨係識為海洋嚟發聲，係海洋發聲，咁、就係、是綠色和平最近一個嘅一個 campaign，而係冇人為啲咩低收入嘅兒童發聲咁啊嘛，咁所以啲綠色團體咧就講，喂，你冇理由擺綠色團體上台，就係、是、將綠色團體同埋嗰啲 化 做對立面啊嘛，咁、所以你同翻啲黨嗰啲大佬講翻，即係30,000蚊，就係捐俾綠色和平，繼續為海洋發聲。 嚇、買翻個尊嚴翻嚟啊！呢30,000蚊抵啦， 又攞個彩啊！ 咪就係、是、嚇，抵啦，俾你欠條雞出嚟啊！你個咩啊？南區歐羅柴集團啊，嗰個醒醒定定啊！你老細而家立法會議員嚟㗎，嚇、啊、醒醒定定啊！你欠條咁嘅橋俾佢啊，佢有牙力㗎啦，而家嚇巴閉啦！喂啊，唔關歐羅件事， 唔關歐羅件事喎、啊，我想講。其实退咗党噶嘛， 对唔住，Raymond 又党， 你太开心啦你。 Raymond 同阿民主党太过 close 啊， 唔系噶， 近期节目都邀请埋你出声啦，啊出埋面出埋镜咯，系咪？啊真系阿何俊仁都讲到明嘅，我有听啊， 佢 冇得走啦。 佢係民主黨嘅黨員啫，即係佢民主黨體系。 好啦，你冇得走啦，你呢、這個， 你冇鬼，冇講啲嘢。喂，咁老老實實啦，即係呢單嘢，即係鬧到咁咧，即係已經係好冇面啊！即係所以，喂，老老實實，即係派錢嗰個原理、那個原則係乜？大家知道。問題就係話，又係當初問一個問題，而家係好多好多想 share 緊啊！點解當初胡蘇貞？谂过晒咁多白痴嘅方法，点解都要回归基本部？不如每一个人派6,000算数啦。 咁啊唔系嗱，以正视听咧，佢都系踩咗个大招皮啊嘛，俾咗我强积金啊嘛， 我都仲记得，我明呢、這个。 嗱呢个我哋以前都讲过嘅，唔知喺边个节目啦，可能嗰阵时喺湾仔嗰阵讲过。佢咧就真系走去周围就话听民意，但系佢系超级嗰啲啊新自由主义噶嘛。咁我哋已经直间好多嗰啲。因为我哋闭会啦，杰出青年协会啦，有好多都系嗰啲社福团体嗰啲负责人嚟嘅，咁啊已经举晒手，哇！真系七情上面咁啊，哎呀，嗰啲老人家好惨噶，你点点啊？真系你真系帮啲老人家手，哎，我一定会，但我哋用最有效嘅方法嚟做，即系又系类似，咁点知整出嚟就 MPF 出嚟啊嘛，咁又系衰咗咯，之后先至好丑咁做，但系佢嗰个叫 remedy action， 即系咩补救方案咧，都简单直接啊嘛，而家越补救咧。就越肉酸 咯， 越大鑊。 喂，所以要證明大家，喂，其實有錯係鬧啱嘅，但佢做得啱，你要讚啊嘛。即係例如莊曾當初嚇、有呢個 remedy action 係嘛，即係從善如流，咁點解唔好啫？所以阿波叔，即係既然呢件事未去到個冇彎轉嘅時候， 第三度修改， 點解唔得啫？ 好嘢， 係咪？嗱，即係嗱，我肥佬禮欠你一個響頭，你夠膽死，全民派4,000得噶啦，個個硬骨係咪？有冇差響照派？系香港人就派，最简单呢样嘢，住满7年有3粒星就派。 佢而家唔系嘅喎，佢而家个方案，佢唔系永久， 好复杂噶，好复杂噶。 即系我咁啊认真啊！即系一个咁不义嘅政府，又揸住咁 Q 多钱，冇3粒星嗰啲，咪是但整个关爱基金，又或者你是但揞翻3,500俾佢。 佢而家一定要有3粒星噶嘛，系咪？ 系 永久方案， 18岁以上 噶嘛，但唔系永久性居民噶。而家个方案好似， 但啊系咩？新移民都有啫，系嘛？ 哦，新移民 18岁以上嘅香港居民啊！ 哦，咁样啊 ，OK。 所以而家有啲 咁啊，大家唔会啦，咁啊，大家唔会啦吓。 我因为我系睇过， 好似係香港居民，因為有啲人講話、 有冇三星嘅問題， 冇係啦，有冇三星嘅問題嘛？跟住好最初頭啦，我係初頭嗰陣時睇就係話、因為佢怎寫香港居民、就唔係永久性居民咧、就話喂咁咪益埋啲啱嚟香港嗰啲人咯。 唔係，其實我唔介意噶，我真係唔介意，因為香港多錢啊，即係我覺得呢個世界咧就唔好厚紙薄皮，即係既然大家住得喺香港咧，派又唔係即係我覺得派埋俾嗰啲人咧，你係消除咗嗰種社會戾氣係好緊要。 但系又有一句啊嘛，经常性居住在香港，咁呢个又系点样咧？ 会有准则噶， 系咯、啊？你譬如12个月里头有9个月以上咁， 系啦，即系唔离开超过香港超过880， 又要人民入境事务处又要查一轮你嗰啲， 其实你知唔知咧？呢啲嘢咧系对建制派人好有利噶， 系嘛？ 佢一开始掌握到 database 啊嘛， 佢掌握到啲 database 之余咧，佢就话：，哎，我帮你去填翻，去攞啲钱翻嚟、因为咧喺之前啦，就系、上一次派钱咧，其实好多建制派就话。哎、我幫你填方，跟住我幫你攞錢，係我哋俾你㗎，佢係咁樣去誤導啲人。 咁、要快啲攞個 Apps 嗰度出嚟啦 ，Pegasus 嗰度添啊！ 咁第三次我就問你咧，點、樣 講？ 點樣做區啦，阿山先生？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